自己。风往北吹，你走得好干脆，我的眼睁不开，流着泪，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。我往北吹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爱是流动的梦，像一种慢动作，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早上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，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事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快乐，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。比如说睡觉睡满8个小时，还有就是每天花10到30分钟适当的运动一下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让自己每个月的阅读量呢都比上个月要高一些。第四个是尝试每天至少给3个人带来快乐。第五个是花一点时间跟老人跟小朋友相处，可以获得更多的人生智慧。第六个就是不需要赢得每一次的争执，可以试着接受不同的意见。最后一个就是要按时吃饭了，一定要多吃一点新鲜的果蔬，你 get 到了吗？ 时间是下午2点半，我睡到自然醒，哦，你来按电铃，心里很酸，而且是心底3块半，爱懒得去管，顺其自然，天空为你我而蓝，烦恼抛开，脑袋空白，糊里糊涂也不坏，莫名其妙的城市，谁会来谁离去，没有一定规律，在半夜吃个巧克力，会胖个几公斤，又有什么关系？在出门去忘了手机，心里很急，又发现钥匙还在家里。

人社部近来公布全国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情况，其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了2420元，是全国最高的。上海、广东、北京、天津、江苏、浙江这六个省份呢，月最低工资标准超过了2000元大关，你工资又是多少呢？有网友发帖说，用小米手环三测了一卷卫生纸的心率，每分钟达到了86次。然后记者呢找了三个品牌的智能手环进行了实测，分别是杯子、卷纸、矿泉水、玩具都测出了心率。专家说，

一项调查显示，在社交网络上面当众展示感情呢，会减少好友的关注。说白了就是秀恩爱呢，朋友可能会讨厌你。跟那些整天在网上高调秀恩爱的人相比，相对沉默一点呢，会更容易受到欢迎。专家说，如果你对社交关系过于做作的话呢，哪怕朋友们知道你过得很好，还是会讨厌你的。你明白了一些什么吗？ 千种借口却未能说服你，其实你我世界之间有着不多不少的阻隔，纵使得不到好结果，却仍然靠近我。其实你对我太不错，这夜我却劝你离开我。我带着你是我的错，我会令你彷徨无助，由从前早早知道这伤感结果。我太任性，我懦高兴，有意遇上无从平静，由从前相恋一刹早知这结果，纵使深深爱过。感觉此际仍然最完美，仍然你脑里永远想起，我亦不想太少少伤悲。这刻即使分开了，心内仍然爱着你，无论老了你再美不美，我在暗里永远留恋你。我带着你是我的错，我会令你彷徨无助，由从前早早知道这伤感结果。我太任性，爱我高兴，偶尔遇上无从定静，由从前相恋一刹早知这结果，纵使深深爱过。就说起我总是妒忌，从前的来日你完全不理。我带着你是我的错，我会令你彷徨无助，由从前早早知道这伤感结果。我太任性，爱我高兴，偶尔遇上平静，由从前相恋一刹早知分手结果，纵使深深爱过。 明星的帅，要求的清淡，记录到手软。

慢慢买。 我是大三，免费。 我看话剧，免费。 我看电影，免费。看，这是我刚得的奖品 啊！你们到底有什么秘籍啊？ 快告诉我！ 快告诉我！ 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每天互动留言，好运天天有。 懂得取悦自己的人，才是懂得快乐生活的人。我相信聆听是一个快乐的开始，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电台的音乐早餐。大家好，我是吉克隽逸。 看新闻说，28岁陈女士呢，早餐晚餐都只吃水果，午餐呢吃一点玉米红薯之类的杂粮，但是在看电视或者是玩手机的时候呢，她喜欢吃开心果炸薯片之类的，坚持了3年的时间，胖了50斤。营养专家说，水果的糖分呢含量很高，一根香蕉相当于是30克大米，坚果类的零食脂肪还有蛋白质糖分是非常丰富的，一斤瓜子就相当于是1两油了。问你胖了没？据说天天喊减肥的女生呢并不胖，而真正胖的女生早就已经不喊减肥了。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吃素，吃素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，可以让心情舒畅，促进睡眠，对美容还有减肥都是有帮助的。如果一周吃一次，或者是一个月吃几次都不错。 装着都不懂 No, no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著名演员袁泉，其实进入戏校的前两年，我现在在我回忆当中是最痛苦的两年。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在冬天，北京下着雪，我们六点半天还没有亮，裹着军大衣，那时候头发被剪得很短，就是为了不给你时间臭美。基本功压腿的软度，踢腿，因为我腿比较长，别人轻易就可以做到的动作我做不到。我记得那段时间好像我的膝盖都已经是这种形状了，这曾经是我给我父母写信当中可能每封信里都会出现的内容。然后每天下了课之后，吃晚饭之前都会到传达室去看一看有没有你的信，好像收到父母信的时候就像是过节一样。 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： 我一个叫小导师，叫我花了3天的时间，把几千个上万个螺丝摆得整整齐齐，严格的进行分类。当时我一个最直接的感觉是在侮辱我，但是呢，也正是因为这种分类啊，这次锻炼，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科学家基本素质培养一个很长重要的一个环节。 扎龙湿地守鹤人徐卓： 我觉得这种初心，就是我每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可能考虑要不要继续做、继续走下去的时候，我都会提醒自己，我记得当初是为了什么出发。我爷爷说，干事儿就是你记住你干的事儿，不要别人被别人戳到脊梁骨。我爸爸怎么说，就清清白白做人，认认做事。我希望我活成就是我最开始期待的我自己心中的样子，不是活成别人期待我中什么样子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好了，今天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 发语言，谁会在身边？ 然间才发现，失去的人早已不再惦念。闭上眼，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。一闪而过你的昨天，在那一站搭上他给的明天，不知开往哪一站是你们的终点。终点也许又是起点，就算风景一如从前，还是蜃楼般闪电。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，等待陪着你到终点。蜃楼半山顶，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，等待陪着你到终点。